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 第四十四集，东树怀疑自己的耳朵，也许其他人也一样，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何赖笑嘻嘻的， 痴情吧，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吓了一大跳，跟小峰确认了好几次，问他是不是真的。 东树看着小峰， 是真的吗？没搞错吧？ P13 现象再次到来。 小峰神情庄重的点头， 不会有错的，那些英文不太难，而且不懂的单词都查字典核实了，文件上说从3月13日算起的第36天，即4月18日13时13分13秒，引发 P13 现象的能量波将再次笼罩地球。那是一种类似回摆的现象。 回摆？ 东树想抓住他的形象，但脑子里空空如也。他原先就不理解所谓的 P13 现象。 它再发生一次会怎么样？ 基本上跟以前那次一样。在数学上说要发生时空跳跃，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那至于这么兴奋吗？ 哈， 何赖瞪圆了眼睛。 的确，如果什么都不做，是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我们知道 P13 现象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何赖舔着嘴唇，仿佛已经急不可耐。 那不是明摆着吗？在下一次发生 P13 现象的13秒里，如果我们死了会怎么样？ 你说什么？ 之前发生 P13 现象时，我们在关键的13秒里死了，所以到了这里，如果再发生一次同样的事情会怎么样？ 你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死去就能返回原来的世界？ Bingo， 就是这么回事。 何赖打了个响指。 返回原来的世界？ 东树瞠目结舌，他已经放弃这个念头了。 等一下，这种事可不能随便说说。 什么态度？这不是好消息吗？ 什么好消息？只不过是迷惑人心的假设而已，怎么就能断定可以返回原来的世界呢？ 我没断定，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程灾摇头。 不会的。 何赖眉毛猛地一跳。 说别人凭什么能断定？那你凭什么断定不会呢？ 我有根据，假定会再次发生 P13 现象，如果在那13秒里死去，的确可能再次跳到平行世界，可那不是原来的世界，而是跟这个世界平行移动的世界。那里的城市也被地震和暴风雨摧残，除了我们以外别无他人，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东树不得不同意承载的话，如果发生跟上次一样的事情，那就只是移动到以这个世界为原点的平行世界而已。 那也未必吧，你刚才说的我跟小峰也考虑过了，我不是说过吗，我好歹是个科幻迷呢。算了，在否定我之前先听听小峰怎么说吧。 程灾把视线转到小峰身上。 怎么回事？ 小峰咽了口唾沫。 像我刚才说的，下一次的 P13 现象是一种回摆，在数学上描述为第一次现象的相反表现，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发生作用，是要消解最初发生的现象造成的扭曲。 要消解扭曲？ 我们都知道最初的 P13 现象跳跃了13秒，由此消灭了13秒的历史，由于这样的消灭时空发生了扭曲，而第二次 P13 现象据说就是要修正这个扭曲。 那所谓修正会怎么进行？ 问题就在这里。 小峰露出困惑的表情。 关于这一点没有详细的记载，最初发生 P13 现象的时候，学者们完全不知道为了回避数学性矛盾会发生怎样的现象，他们并没有预测到死者会被甩到地狱般的平行世界里，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不要在那13秒里死去。 程灾紧盯着小峰。 也就是说并没有证据证明在下次现象发生时死去就能够返回原来的世界。 也没有根据证明不能返回啊。 何赖抱着胳膊。 至少科学家们保证两次 P13 现象在数学上是相反的。既然这样，不如期待一下发生跟前一次相反的现象。 不明不白的期待只会扰乱人心，你是要把命也赌在上面吗？ 何赖很夸张地向后仰。 谁也没叫别人去赌，不想干就别干，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倒想试试。 程在瞪着何赖。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在这里即使活着也不可能复原，一切等于零。既然这样，哪怕希望不大，我也想读读看。 可能会白白死掉。 可能吧，到时候再说，我不会后悔。 何赖说着歪斜嘴角露出笑容。 死了也就不用后悔了。 程灾摇摇头，然后看着小峰。 你也这么想吗？ 小峰轻轻点头。 即使回不到原来的世界，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差。我没有自信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反正是死，就算概率不大，我也想赌一把。 程灾恼火地拍着桌面。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此时此刻活着就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没不珍惜生命，我知道赌注非常大。 程灾长叹一声，双手叉腰，似乎在寻找说服的话。这时明日香说话了。 那个，在哪里死都行吗？ 东树心头一震，注视着他的脸。 明儿香， 他应该是感觉到了东树的目光，但两人视线没有相交。他沉着脸望着小峰，继续提问： 有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在上次死去的地方才行？ 小峰摇头： 具体的都不知道。可能会有规定，但如果不遵守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明日香，别想那些无聊的事情。 但明日香没有回答，低着头。很显然，何赖等人的提议占据了他的脑海。 你们这说法好像不错，反正这样下去终归是死，既然如此，还不如赌一把。 你也这么想？这样那就有三人决定了。明日香怎么考虑啊？如果你跟我们一起，那可是非常大的鼓舞。 够了，这不叫赌，只不过是在粗暴对待生命。为什么不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虽然很痛苦，大家不也熬过来了吗？今后也一定有办法活下去，别自暴自弃，都冷静点。 我没有自暴自弃，我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我这个人不喜欢活着就好的想法，否则当初就不会去干黑社会。 想生活的有意义，在这个世界也是可以的。 建立村庄啊，你可能可以，但我不行。放过这次机会，我至死都会后悔。我会反反复复地想，那时候为什么不豁出去，那比死还可怕。 何赖的反驳让程灾沉默了。这时他忽然留意起外面的声音，不知不觉中开始下雨了，而且雨脚很密。 今天是几月几号？ 刚才确认过了，今天是4月11日，距离第二次 P13 现象正好还有一周。 一周？既然这样就没必要盲目移动了。 东树吓了一跳。 你是说不离开就待在这里？ 出去就没有意义了吗？往后只有一周的时间，好歹熬过去就行了。 是啊。 户田拍起手来。 既有食物又可以御寒，就是过好剩下的一个星期而已，真不错。 他说完麻利的起身走入厨房，目标应该不外乎啤酒。 你真想这么做吗？在一周后自杀？ 明日香有点困惑地微侧着头思索。 又害怕又想试试。你一点都不想吗？ 我…… 东树语塞，他不由自主地窥视着程灾的表情。 看来我在场你们说不了心里话，我离开一下， 你们都好好谈谈。可是我要先说一点，认为自己的生命只属于自己一个人是错误的。我说过好多次，人数越少，剩下的人越难生存。比如永仁，如果没有别人，他就活不下去。况且，他也不能像你们那样选择死，谁也没有杀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只能留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不抛下他一个，我选择留在这里。我不会逃。 东树默默目送成灾走出房间，何赖耸耸肩：“ 你哥哥太热血了。” 但我没有考虑过永仁。对啊，如果我们都不在了，那永仁是活不下去的。 只是大家一起死掉而已，没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对宝宝也一样，反正他在这里也活不成。 户田一只手拿着啤酒罐， 所以我们就有权杀他吗？ 不是杀他，是带走他，去另一个世界。 但是不是真的能成，我们并不知道。就算呢，也不一定比这里强。自作自受无所谓，但对于永仁，谁能负责，又怎么来负这个责任？ 能不能别张嘴责任，闭嘴责任呢？走一步看一步。 可是哥哥想负起责任，前路并不明朗的时候，就要永仁去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也这么觉得。 那就没办法了，你们尽管让自己心安理得吧。我可是要利用 P13 现象跟这个世界拜拜了。 何赖走出房间，小峰和户田也随之离去。东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真是麻烦，大家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 你怎么看？还是觉得成灾先生是对的？ 我认为他没错，我很佩服他在这样的局面下还能顾及婴儿。但我也明白何赖他们的心情，要说我自己也有赌一把的想法。一方面，如果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当然最好，另一方面，我也没有自信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你也好我也好，都不过是普通人。 恐怕是吧。但是先不说何赖先生，户田先生和小峰先生，他们真的能去死吗？他们不害怕吗？ 不知道，到时候就害怕了吧。 明日香脸上浮现出笑容，转头问荣美子：“ 妈妈有什么打算？” 荣美子抬起闷闷不乐的脸：“ 我……” 她刚说了一个字便打住，望向门口，美宝正好要进来。 美宝，早饭还没好呢，做好了就叫你。在房间里再待一会儿吧，啊！ 美宝点点头，走了出去。 跟以前比，小美宝开朗多了。 自从我忏悔了带她自杀的事之后，就好多了。可能那么做也让她解脱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从屋顶跳下时的情景。美宝凝视着我的脸，那神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吓了一跳。我想自那以后他可能很伤心吧。当然了，被亲生母亲杀死，他应该做梦也想不到。 荣美子双手掩面，指尖按着双眼。 我接受不了美宝再一次那样看我，我没法对他说出也许能回到原来的世界，所以我们一起死吧这种话，我真的做不到。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13，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